收钱卖官，向企业直接公开张嘴要钱。呵，不说了吗？涉案金额1亿，最近被法院判处死缓了。就说啊，这小子随身还挂着仨护身符呢，是吗？哎呦，一问，和这家伙这是打高人那个地方要的啊，高人给我这个画符念咒啊，能够保佑他。哪位高人呢？黄半仙呗。啊， 这贼也不对呀、啊、嗯，你偷谁偷不了啊，你怎么单偷皇上呢？啊，如果要知道是你偷的，你活得了吗？嗯，哎，这位老爷也不对呀、啊、我说我的卦不灵，我不来就完了，你还死乞白咧的还催我来，催催我来了，你活得了吗？ 是吧，哈哈，说这边飞真是活不了了，就这姓边的啊，到什么份上啊，还把自己手下的司机啊发展成眼线了，眼线哟，他那司机可了不得，姓王叫王金城啊，说是啊，后来就因为跟着这位边县令被提拔为县保密局的局长，哎哈啊的专职司机，反正就是司机。但是人家说了啊，人家这个县令待我不薄，是吧，组织上了解情况，我就是公开对抗，哟哈，问他什么什么都不说，你还别说啊，保密局工作的保密意识相当强，一开始拒不配合组织调查，甚至于公开扬言，你们都是把我的脑袋拧下来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是指不到，好吗？最后啊，防线被突破了，撂了，交代了问题啊。哎呦，那位说这一类小苍蝇京西里头有吗？有有，哎呦，都是县一级的。 当地人他是人，小伤嫌苍蝇，方法似乎不让挑着地光，把之当一人多事的不可之王， 是吧，这不是包勉吗？还有一田伦呢，还有吗？县里的有啊，没诬陷的吗？ 没诬陷，在马场的那神不问。 再给各位提个问题，眼下的当务之急到底是什么？那位说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，拍苍蝇吗？啊，也对也不对，是吧，还得挤水分，这天这么干哪来的水分呢？嘿，有原因呐。我告诉您说啊，头几年在东北流行这么一副对联，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，上联上级压下级是层层加码，马到层功，下联呢下级哄上级，层层掺水，水到啊就取成。哎呀妈呀，这是怎么好？这就我看了新华视联、新华社、新浪官方微博，这新华社一长篇报道，说是啊，东北多地的官员向记者坦诚，各地纷纷在给统计数字挤水分呐，这都头些年的水分，好家伙，这老问题多年以来。地方 GDP 增速高于全国，总量大于全国，这不是胡闹吗？这不是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公众质疑啊，数据掐架吗？背后实际上它深层次透露出来的是数字出官，官出数字，扭曲的政绩观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而这当中呢，哎，尤其典型的就是我老家东北三省部分地方数据造假之风太厉害了，不仅误导了中央和地方的规划决策， 而且已经演化成为破坏党方政风、损害政府公信力的腐败的推手啊，都惊动了中央巡视组喽。是啊，那可不是吗？有的地方啊，到什么地血乎到什么份上，这一个县一个小县城，他那地方造假 GDP， 整个他们县里面经济水平超过香港，我的天哪。哎呀，不，那个对联搁那儿搁着呢吗？那位说，那这对联它没有横批啊，横批现成的吧，假大空啊。 今年我们的粮食要亩产10000斤。 嗯，一亩地， 嗯， 产10000斤呐、啊。 你要抽风怎么着？ 干什么我呀、啊？这也太多了， 10000斤就把你吓成这模样吗？ 不，这还少吗？ 我来问你 啊， 种地靠什么？ 啊，你说靠什么呢？ 你不懂 啊？我是不懂啊。 种地靠胆子， 种地靠胆子。 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 嗯， 要产10000斤粮，就得有个10000斤胆。 您听听。还有个10000斤胆，哈哈！讲几个不需要放精细的小故事啊，新系列，什么新呢？首先是涨薪了，哎呦，太涨薪了！话说是头几日，打从河南郑州飞往海南的一趟航班之上，说到了这个吃饭的功夫，空乘那个姑娘们呢，推着那个车出来了啊，您要点什么呀？您是吃这个鸡的是牛的呀？啊，您卤煮，哎呦，这没有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发餐的时候，有一位空乘姑娘叫樊雪松，很细心哟，留意到座位之上有一位老人家，给了他东西吃之后啊，他这个吃饭这个姿势太别扭了，拿着这勺子呀哆了哆嗦，这头也低不下去。勺子里的饭根本就没办法送到口中呀。房姑娘一想，这位老大爷别是不合适吧？哟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老头我听不清楚哦，可能真是有病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喂你吃。半跪在地下，拿这个饭勺，饭盆里蒯了饭，一勺一勺送至在老人嘴中。 哎呀，老人吃一口饭掉一口眼泪，这太感动了，这孩子太好了，这底儿是哪儿来？我说， 特别的感动人，是吧？后来人家后来这个还给照相什么之类的，你看涨薪了吧？应该啊，还一没涨薪的哪儿啊？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，四川泸州那个地方有一个孩妈。这头几天呢，这不现在都大伙都弄那个微信嘛，有那个朋友圈，泸州当地啊，当然朋友圈很多，但是呢大伙互相转发，说你看看吧，哎呦丢孩子了，你看警察啊转发这朋友圈这信息，你看这孩子照片，有一妇女一看，哟，这不你们孩子吗？怎么丢了？才知道到公安局一问，可不是吗？大街上捡的。警察还纳闷说，你这当妈的是亲妈吗？是啊，如假包换的亲妈呀。那你这怎么这孩子怎么丢了？我不知道，嗨，我以为这孩子在老家呢。哎呦喂，这太粗心了。还有那心太狠的啊，怎么个狠法？哎呦，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说是长春的事情啊，吉林长春说是民办学校啊，这个孩子上学，14岁的儿子放学回家之后是坐不坐站不站躺不躺他跪不跪的，跟那儿在屋里面折腾。家长说你怎么了这是？哎呀，让老师打了，把裤子扒下来一看，嚯，哎呀，打的呀，哎呀，这得挨多少板子呀？干嘛呀？这什么年代了，还体罚学生？还有这事儿的？还有那个心太黑的，什么事儿啊？哟，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啊，天津的事情，头些日子说有人掉河里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掉海河里了啊？反正说啊，千钧一发之际跳下一个，噼里扑隆把这个溺水的给救上了，但是他本人很不幸牺牲了。人走了之后说这是见义勇为啊，就了解情况，呵，您猜怎么着？被救那仨人一口咬定不是他情感问题，他有毛病，他自杀跟我们没关系，好嘛。后来经过再三的求证询问，这才 澄清，跟警方说实话，哎，我们撒谎了，您说说看，这不是嘿嘿，脏心烂肺吗？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话了话外之，不仅老虎特别的坏，苍蝇蚊子也腐败版，我是立新，短信互动方式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，还有呢微信的公众号是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人民网说人民日报又发文了，叫做二论持续用力深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，抓好民主生活会这个关键动作，是吧？党内应该是啊，这个各种活动啊工作之类的要很严肃的开展，是吧？包括民主生活会嘛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山东德州市长因为严重污染天气应急不到位是被约谈，新华网三问收取拥堵费能否化作暂埋春风呢？这个新华社专门做了这个报道，做了这个大块文章，替网友向有关部门提问，请他们做出解释。头一问，通过收取拥堵费整治机动车尾气排放真的能够治霾吗？那么记者经过求证发现，收取拥堵费在国外取得了良好成效，有先例可循。二一问，网友问了收取拥堵费这个洋经验能否适应国情呢？记者求证发现，对于北京来说，收取拥堵费有助于治霾，但是它并不能够彻底的根治。紧跟着网友第三问，收取拥堵费也是治标举措之一不是吗？啊，那么如何治本呢？记者求证说了，多措施并举，持续性的整治，这才是根本途径。首先咱们应该感谢新华社记者给我们做这个调查，而我们更希望听到有关方面的进一步的权威解读。新浪说那个复旦投毒案，那林家人多方奔走是吧，还是想看看行不行哈，就是找人家的那个受害人老黄家去了，但是呢求得谅解遭到拒绝。我就说啊，不知道他们可曾考虑过受害人家属的感受呢？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青年报，屠奶奶得奖了啊，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，领奖去了，可喜可贺是吧。那么那个北京晨报说什么事儿呢？北京啊，北京市四大机构将疏解到通州，市委、市政府、人大、政协啊。另外呢，这个京华时报说了啊，红色预警这个措施单双号五啊，这个之类的吧啊，经过评估发现单双号的作用还是明显的，但是这不是说是治标吗？那么治本呢？治本来看东城区吧，东城区工业企业今年已然全部外迁，这就对了是吧，这就治本了。哎，新京报说那个明年春节这放假安排出来了啊哈，说是这个2月7号到13号啊，给各位呢先通报知应一声。环球时报说是这个德国总理默克尔当选为年度人物了啊，时代就时代周刊啊说他展现了领导才能，但是呢欧洲有些人看了以后心里头不痛快，就批评这个默克尔，说是他引发了移民海啸。那就说啊，实事求是的说，这个移民潮呢不是啊莫大婶子闹的，真是得是咱们得尊重事实，但是当务之急呢他也不是瞎吵吵，而是尽快想着解决这个问题，您说是也不是呢？哎哎，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嗨， 给各位来说大报，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，就说这个合计一下，这个停车费怎么收他才不添堵呢？这停车费是该收的是吧，给您看着车呀啊，城市里面呢通过这个停车费对交通也是一种调节，但是价格不合理，公共资源它就得不到有效的配置不是吗？啊，管理要是跟不上，停车收费就成了少数人的哎敛财手段，这个不成是吧。那么另外呢，新华每日电讯两条消息挨着说啊，这两档的事儿必须挨着说是吧，因为它是有一定关系的。 啊，不能说有直接关系，但事关咱们北京城市规划和发展呢。比方说咱们这个，就说啊，市政府法制办说了，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拿出来了，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，说是同时满足五个条件，有望积分落户北京。什么事儿都是这样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那么另外一条，北京行政副中心呢，人家说了将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，这就对了。人民日报说了另外一档子事儿啊，就是赶上这个北方啊，南方也如是，下雪天儿，怕这雪啊积雪冻成冰，影响交通，是吧？别回头大伙走到外头，老人孩子因为这个滑一跟头摔伤了。所以说现在广泛使用那个环保的融雪剂，但是党报问了个问题，它真的环保吗？环保它是相对而言的，长期使用如果是伪劣的融雪剂，会腐蚀金属和水泥混凝土建筑，危害植物的生长。这说了啊，伪劣的啊，伪劣的可不行，不许可，那必须的。新华每日电讯就说，头些日子邓亚萍在哪个大学是兼职教授啊，引发网民的议论。哈哈，这个事儿怎么看啊，见仁见智。但是新华每日电讯提了个问题，说这个明星兼职教授倒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呢他不能够兼而无收。你既然是教授，那您就得上课呀，教书育人呢，是吧？展现展现您的本事呗，是骡子是马拉起来溜溜呗，来两堂课我们听听啊。哈，人民日报说是眼下咱们这个尊师重教这块还得加强，为什么呢？说是偏远地区还是有那个家巧学校。哎，什么意思？叫麻雀学校，麻雀北京话，北京普通话不就家巧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小学人数太少了，全校师生加了一块也就十来号人，这样的小学在甘肃尚有3100多所，去还是留呢？怎么妥善的解决？它是个问题。今日一句话新闻，北京青年报说了，下个星期连赢3到4个好天儿。下星期啊，哎呦，这就约等于过了年了，我说啊，哈哈，过小年了啊，下星期啊，得连续3到4个好天儿。嗯，好好，太好了啊，那什么啊，哈哈，京华时报，北京行政副中心人口说了啊，不能超过200万。严格控制房地产开发，刚才已经明确讲了。北京青年报说是打这个月开始，生育津贴可以直接存入本人账户，更加方便了。您说是不是？好不好呢？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这个手机尾号8572。啊，说这个封局长星期六是调走了是吗？不是不是，他星期六他是倒休啊。您这个咱们都赶上周末了，双休日，不能您歇着不让人家歇着呀。8818说，让我说一说那个屠呦呦屠奶奶得奖的时候，有一位外国老爷爷啊，哈哈，对对对，我看那个画面了，确实很感人啊，就是半跪着给这个屠呦呦扶着这个话筒，是吧？这个确实啊，咱们也看见了啊，这个也这很好啊，很好啊，是吧？尹吴鹏是微信上我们大侄女啊，一说下星期天好，哎呦这开心啊。还有这位啊，这位哎呦给我挑错来了，哎呀，那河北那个不能叫魏县，那叫玉县，是您说那是尉迟恭的尉，我们说的是魏蜀吴的魏，它不是一码事儿，不是一个字儿哦，赶紧的吧。抓紧啊，再说说什么事儿啊？北京青年报讲话，可了不得了。10号昨儿的事情，福州长乐机场两架飞机排队要起飞，后面一架是福州航空，前面一架是国航的。福州航空眼瞅着前面这国航这飞机突突突突突冒烟了，嘿，那你说多新鲜少见多怪，他飞机起飞不冒烟，他是发动机冒烟了呀，哈，着了是吗？赶紧的就报告塔台，快快快交下，不快赶紧抓紧的。没过几分钟啊，真是麻了一块，喂喂喂喂喂，呵，消防车来了，灭火，噗，哎呀，可算是把火灭了。哎，怎么没灭呀？哎呀，坏了，喷错了。 直接喷到那福州航空那飞机上来呀、哎、这不是我们是头一架，嗨、哎、您这还出这个事儿呢是吧，你这是乌龙，这不应该呀、啊、管理的问题嘛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接下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，顺祝各位周末踏实。 我为你点一首歌，空气中自由的传播，也进入微凉的秋，借着一首歌温暖你心头，熬过这寂寞片刻，再见面感情更深厚，别忘了曾经说过最真的朋友，一辈子都记得。 的人都觉得特别的揪心，这万一出了事儿，伤心的何止是家人呢？咱们大伙儿都好好的过马路，小公益大文明，我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持人滕欢，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。 现在是北京市。